平壤金证书销售厂17号举行了建厂70周年纪念报告会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工厂干部和职工参加。报告会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平壤金证书销售厂工人、技术人员和干部的贺词。贺词指出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6年1947年4月18号考察工厂，并做了宝贵的教导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一起来到工厂以来，多次留下了伟大的领导足迹，还为工厂亲手写了厂名。贺词指出，建厂70年来，厂里的工人、技术人员和干部铭记着党和领袖的关怀和信任，对发展国家轻工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会上继纪念报告后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